起嘲笑，我能有多骄傲，我看一句好不好，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。 谁来赔钱？爱一点点，爱一点点，爱你怎么变成空火焰？整场地球从来没实现，想念多过拥抱的时间，我的眼泪一点一点。爱你满河的笑，就算只有时光，就算不能给我捉住自己你的那一页，心跳偶尔硬起来，谁会是你最爱？没有我的明天，明天也总会有明天。爱你满河的笑，这么多。

段，机会不多。本市名额1000件，价值1728元的茅台镇原浆酒一箱，只需特殊号码，百元现钞包回家。树品牌打口碑，好酒也怕巷子深，品质怎么样？欢迎大家免费品尝。活动只有10多天，请赶快行动吧！指定兑换地址：居阳西大街官博大酒店1楼或燕郊人民医院斜对面嘉美文创中心2楼。兑换电话：5899-020，5899-020。兑换时间即日起到9月10日。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，这个依然是早安蝉鸣物，我是雪雷。蜗牛淘淘留言说，这个跟肥胖做过的斗争啊，我买小一号的衣服是吧，然后呢我就天天不吃米饭，我就不吃肉，晚上呢就吃点水果，甚至就是不吃，然后呢我饿的时候呢就在某一天爆发，我竟然瘦了10斤哎！我也买过小一号的衣服，我为了减肥，然后呢我就天天去健身房，一个月下来之后我觉得我练成了，我就把那个小一号的衣服拿出来，我一撕它就碎了，我成功了吧。南拳妈妈骑自汽水， 我藏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，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，你就像天上的云朵，我好想变成彩虹。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，嘴角的奶油感得我好心动，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，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，就这样牵着你牵手， 这都没有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， 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往前行走，直到我们心里相通，哦哦， 就这样牵着你牵手， 这从指不发现 你变成属于你， 我已失去心底所有期待的愿望，不管四季变换，我的心已不隐藏。 南拳妈妈橘子汽水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你家如果养狗的话，没人帮你遛狗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啊。现在有一个发明商用无人机

魂灵一般，你我在这世界上，我们在笑话，都在小心太倔强，因为生活上，所以就只在孤单。既然不该我，那是不是因为寂寞感到这一晚，让我们有了一生念想，让我们感到爱的地方，你也就今生遗忘。是不是我们慢慢的来了，是不是面对假装坚强这一晚，放开了安全的脉搏，站起方向不争的渴望，你也就一样，睁开眼睛在张望，灵魂另一半，你我在这世界上，我们在相逢，都在小心在倔强，因为生活上，所以就去在孤单。 这首歌叫《半个海洋》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《早安长颈鹿》，我是雪雷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太浪漫了啊！就是两个人一块变老，一个人陪着另外一个人去见证他从青春那个非常美丽、充满胶原蛋白的容颜，变成了爬满皱纹，然后头发也变成白色的那整个过程，太浪漫了，能够做到太不容易了，这就是童话呀。而在歌手圈，有一个人的婚姻和爱恋像童话一般的，就是莫文蔚嫁给了自己的初恋情人。这首歌莫文蔚《消灭》。 遥远的小小的烟火灭，就在那一瞬间，无尽的抱怨我已经厌倦。浪费着充足的时间，等待着你。 时间等待着你发现，是否能改变这一片幻觉。让我挥洒热血，来填补这虚伪的世界，让我彻底发现来自你我拥有的一切。我要想念想念想念想念那誓言，我要改变改变改变改变这一切，我要彻底彻底彻底彻底的发现，直到我冲破了界。 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，一路还要走多久，你攥着我的手，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。在九月，回忆是思念的愁，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，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，我从未忘记你，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。街头走一走，哦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，也不停留，你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雨淋雨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街头走一走，呜哦呜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，不停留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呜哦呜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，不停留。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雨淋淋的尽头，走过。

卷的画面收录于张惠妹2001年的个人第九张真实专辑当中。这种清新脱俗的民歌风呢，是张惠妹从没有尝试过的歌路，所以呢，这首歌当她唱出来会非常贴合人的心里面。而且每当毕业或者分别的时候，这首歌是经常会被大家唱起的。雷克斯继续要来跟你听歌，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分别的作品，来自好妹妹乐团，你飞到城市另一边。听听看好妹妹唱出这种淡淡的伤感。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得好远好远，飞过了灰色的天线，飞过了大地黑夜，你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色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，飞过了白天黑夜。你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，飞过我们的昨天。你呀、啊、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，飞越你在天地间，比梦还遥远。你呀、啊、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，归于爱的时候，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？你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，飞过了白天黑夜。你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蓝色海岸线，飞过我们的昨天，飞过我们的昨天。你呀、啊、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，飞越在爱天地间，比梦还遥远。你呀、啊、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，归于爱你时候，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？飞越在爱天地间，比梦还遥远。

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明亮音乐时间正在进行，我是雷克斯。在国内出行航班呢，可以有更加经济实惠的廉价航空可以选择，而现在在美国，廉价航空的出现呢，也给美国当地的航空市场带来了新的冲击。有超过3年的时间，底特律和费城之间的单程航班平均机票价格从来没有低过308美金，而有的时候呢，最高还会达到385美元。但是在2016年初呢，两地之间的机票价格突然间开始下跌，到16年底，最低的价格跌到了183美元。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家叫做 Spirit Airlines 航空公司的出现，搅动了市场。 Ladies and funky gentlemen, this is the Coco Lee track, the Coco Lee. Check it out. What's that? What? What's that?

不在身边，你要照顾自己。如果可以，要跟我联系，告诉我你的爱情过得更加甜蜜，让我知道你好好的。我会把我们的事统统锁在脑海，纪念我们不凡的爱，爱你我无憾，再说一声 goodbye。 任贤齐的歌，希望你明年冬天会回来。雷克斯说到了廉价航空，现在国内较为熟悉的廉价航空就有春秋航空和亚洲航空。亚洲航空真的很厉害，他们在2年的时间内，公司背负着4000万马币约合人民币8000万人民币的高额负债，开始了亚航艰苦的创业历程，并且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。在亚航正式投入到运作的2年当中，不仅还清了债务，还取得了盈利。在2009年的亚航还被 Skytrax 评为世界最佳低成本航空，并且连续多年获得这个殊荣。现在出国有亚航的话，我就会第一时间来选择它。 不忘自知不狂，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。一缕青丝不能自赏，眉目留白熙熙攘攘，看着陌生的相框慌忙迷茫，我不能相信你在何方。我想要见他好起来，青丝水花可人家笑，红色围绕在春光里吧，用嘴角真心放不得家。桃花满面不得知道，痴情压抑为何微笑，花期他爱的味道，我等着你终于来到。桃花情话随清风飘摇，你的手我开得刚刚好，轻轻自己拥有我心跳，执子之手愿与君偕老，终生怎可以远赴天涯海角，风也无变成雨诺言，只羡鸳鸯不想走我前。 Don't say